外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茫茫的我，打一半最早的脸。

寂寞侵犯，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